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一的一剧之本，又有我 Winky 赖慧玲同埋阿初黄晓初。 Hello， 你好。 阿初啊，咁啊呢几集我哋都请一啲重量级嘅嘉宾啦。 系。 今日呢个咧就真系劲重量级啦，佢就系2012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编剧陈淑妍，即是桃姐的编剧 Susan 你好。 你哋好，你哋好啊，即系抬举我， 真系唔容易啊！我哋请即系唔同界别，可能舞台剧，我同阿初都会比较熟啲，就会容易找到舞台剧的编剧，但系揾到电影编剧就真系难啲，仲要是金像奖的编剧。 咁有几难呢？我哋有同你有合作过， 系啦。咁啊，阿 Susan 亦都系我哋 M Club 的编剧啦，系一套我真系最近好中意嘅电视剧。 是吗？你会不会是自己其实你太少看电视剧啊？ 不是啊，我好少煲晒呢套，我煲晒，所以我好中意。 哦，原来是咁。 写得好好啊，我的 M Club 就系、 是。写得好好，我都 睇晒， 我都睇晒，我都系好少看电视剧。M Club 我当时看的时候，我一路看我是感动的，我是追的。 多谢多谢。我其实好中意问人哋中唔中意看呢个戏嘅，因为我有时候咧，我做一啲嘢嘅时候咧，我睇我妈咪嘅反应。佢系唔睇嘅，因为我觉得嗰样嘢咧，好似对佢嚟讲，佢系唔明入边做咩，即系嗰啲学校生活嘅嘢咧。咁佢本来好落力咁样捧咗我几集场嘅，但我慢慢咧见到佢都系最后系揸翻个 iPad 去睇韩剧嘅时候咧，我就好失望。所以我又中意问一下啊，其他人系点睇嘅？ 但其实如果讲开 M Club， 我哋系呢个电视剧源于电影啦，套韩国电影就系阳光姊妹图嗰个 idea 啦。即系嗱，我知道你咁多年电影啊、电视嘅编剧都有做嘅，但系如果由一套电影去改成电视剧，嗰、那个难度喺边度咧？ 其实因为电影咧，佢系只系讲，好似你话斋，佢可能讲咗一个情怀已经讲完嗰套戏嘅。电视剧同电影最唔同嘅媒体就系话，电视剧可以描绘一个人物咧，系可以细致好多。即系你可以由你个成长啊、你个背景啊，你唔会用简单去交代。我成日讲咧就系话，电影咧系一条直线嚟嘅。 是， 即系呢条直线，你个故仔可能有个主题，咁你跟住个主角人物，然后你有一个好主要嘅跟住你个主题去实践个故仔，咁就会完噶啦。电视剧咧就系、是、一条环线嚟嘅，环线就系话你可以去好多人物，可以唔同咁样去描写，然后你可能会写咗一个社会啊，一个状态啊，佢就唔会定系单纯一个情怀，佢当然可以有主题，因为你每个人都会难免我手写我心啫，我自己信咩？我寫出嚟個世界就應該係咁嘅，我覺得個世界有希望，我通常會喺啲人物度邊投射一啲希望出嚟。咁佢會個世界觀可能會再闊啲啦，人物可能會深度性可能會寫得多啲咯。咁所以一般可能都聽過好多次啊，電影就係導演嘅媒介嚟，電視就係編劇嘅媒介。编剧就可以在入面发挥很多， 发挥多很多。 其实讲到呢度咧，有时系咪电视剧咧又有编审啦，有不同的编剧啦。即系我哋依家譬如源于一个 idea 想去写一个电视剧啦，其实嗰个过程系点样？因为30集我有时讲紧，你好难系一个人写晒噶嘛。 外国有的，大陆都有一些编剧系可以自己中意自己写，因为佢哋写得很快。你問美國或者很多地方都好啦，其實都會有合寫嘅。合寫有個好，因為個篇幅正正係你講話長啊。咁當然啦，編審嘅作用就係因為自己有喜好啊。即係我成日都同啲跟我編劇講，有時候咧有幾樣嘅，一就係可能你諗嘅嘢唔合情理，所以我唔愛啊。另外一種咧就係當你嗰樣嘢合理嘅都好嘅，但係有個人喜好咁， 好啱你口味。 個喜好就係我決定，因為我話事嘛。咁所以等到你話事嘅時候就你決定啦。咁係會有唔同嘅呢啲處理方法。 但係如果嗱可能一個編審，但係唔同嘅人去寫，會唔會嗰個風格唔會統一㗎？ 咁所以其實依家嘅做法好多時候咧，就係第一、二、三、四、五啊，頭嗰個 round 嘅 劇本嘅時候，個編審自己一定要執翻。 嗯， 即係你執翻嘅意思就係話你定咗個通出嚟啦，即係你一定要定咗，你自己可能要寫一個示範俾人睇。嗱，依家呢種做法咧，就係去咗咁多年電視業，即係慢慢嘅轉變，所以先一定有呢種咁嘅 QC 嘅做法。我記得我細個睇，我初入行先睇嗰啲劇本咧，係真係本本都唔同。風格我可以睇到啲出咗啲好長嗰啲車長劇嗰陣時，咩風雲啊，咩狂潮啊，因為我哋初入行嗰陣時候，啲前輩成日都逼我哋睇劇本嘅。嗰時劇本咧五集釘埋一本，好厚好重嘅。咁咧就佢哋就放工見你唔拎翻幾本翻去咧，人哋就覺得你好懶惰， 想唔做嘢嘅。 係啊，咁所以咧係咁做樣都好啦，都會拎幾沓咁樣翻去睇。咁嗰陣時你睇到咧係唔同嘅人寫，係唔同風格。啊，但係嗰陣時嘅人可能又唔会好要求，亦都唔会觉得好唔同噶。 嗯， 我谂嗰阵时导演亦都有好大作用嘅。导演其实会将嗰啲 调整咗， 系啊，会调整咗噶。个演员可能又会调整咗嘅，因为佢讲个通唔同嘅。喂，超哥，我唔应该咁讲嘢噶。咁个演员可能自己会又会再执少少，或者甚至乎佢照讲，因为佢自己有自己捉得实佢嘅演绎方法。咁所以咧，又出嚟你又唔觉得有事啊？咁但系依家嘅嘢就系依家已经系咁做啦。你好難翻翻轉頭，人哋睇到每一集唔同嘅風格嘅話咧，可能人哋都會走嚟嘈你。喂，大佬，頭嗰集同尾嗰集都，喂，一二集都後屘第三集走曬樣嘅，點解會咁？嗰陣時就冇咁嘅時間。咁喺我入行嘅時候都係嘅，嗰陣時啲編劇係有明星嘅，唔同依家啊。依家就好似個劇審好似好巴閉咁樣，即係相對啊，你咩編劇編審話曬事。以前係編劇明星嚟嘅。对我嚟讲， 即系点样系明星啊？ 即系佢写就唔会有人敢改噶。 哦， 即系佢哋写，佢哋可能风格有唔同啊。即系譬如有一啲，我哋都睇落好仰慕嘅，啲剧审对佢哋咧都好好尊重噶。即系啊，乜乜姐你翻工啦，乜乜啊要等佢写啊。即系譬如诶，我好尊重嘅诶陈老师阿陈乔英佢写嘅《上海滩》，咁佢都有提过就系，譬如佢大部分嘅剧本系陈丽华写。 嗯， 咁佢陈丽华亦都系一个好出名，即系当然系前辈嘅编剧。佢就系你睇得到佢好有个人风格。我睇佢写《鹿鼎记》咧，有啲对白系你睇咗之后咧，系会记好耐噶。 系， 因为佢写嗰个好尖酸刻薄同埋好尽嗰样嘢咧，系好有画面。 OK， 咁所以编剧其实就交代画面嘅嘢。咁有啲人系做得呢样嘢做得好叻。 但其实现在讲了这么多电视剧，因为我总是有一个感觉，我觉得电视剧和舞台剧的剧本是比较接近的，如果对比电影的话。那你都有一定程度的经验，写了这么久电视剧，你有没有想过写舞台剧剧本呢？ 好似即係正話未開麥之前講一樣啊，我都曾經有人問過我有冇興趣寫一個舞台劇，我係第一時間就好驚，我話死啦，我唔識寫嘅喎，因為對我嚟講，我覺得即係唔同嘅媒體嘅嘢咧，我覺得係有要摸索嘅。其實我最初入行嘅時候做電視。最系嗰阵时当然贪玩啊，贪慕虚荣啊，乜都有啦。咁然后有机会可以做电影咧，就扑到去。 系 咁我就即系做咗好耐电影之后咧，咁然后开始就会觉得，诶，其实电视我系唔识嘅。 系 即系虽然我自己嗰阵时离开嘅时候已经系一个剧审嚟嘅，但系因为嗰阵时升职好快，好后生就有得升职，咁啊可能做得容易。咁但系你再翻翻去做嘅时候咧，我都仍然觉得自己喺度学紧嘅。因为其实系唔一样嘅。电影同电视是不同的媒体，是表现的方法有不同，亦都 是不同的， 很不同。我今天来之前我都有想过舞台剧的剧本和电视的剧本有什么分别。我觉得如果我正话讲电影是导演的媒体媒介，电视是编剧的媒介，我会倾向觉得做舞台剧是演员的媒介。因为呢你到头来你很集中火力是看個演員的 performance， 因為喺職場的 performance 嘅感染力咧，係大過有時大過個本文嘅。我覺得即係有啲好差，相對差啲嘅劇本，舞台劇本。但如果你俾一個好出色嘅演員咧，某個情況佢都會 draw 到你。即係相反啦，但係如果你就算再出色，如果呢個演員突然間甩嘴，突然間去食螺絲，咁你所有嘢就已經唔同曬。所以因為嗰樣嘢嗰種即時性。可能是維繫在個演員的表演上面多一點。舞台劇也有一樣東西跟電視不同的，我覺得舞台劇如果真的出色或者我會喜歡，它傾向是提供一些問題給你的， 即係你喺舞台劇睇舞台劇，有時我會發吽鬥嘅，即係睇睇下我天馬行空諗到第二樣。但係因為正正係因為呢個舞台劇表演，令到你有引發你一啲思想，可能係即時性已經有。電視如果死啦，如果個人睇睇下 轉台， 佢喺度發緊吽鬥咧， 行開啦， 你就死啦。嗰陣時我哋細個入行嗰陣時，人哋就話：，你最緊要講得清清楚楚嚇，阿媽炒緊餸，人哋都要知道發生咩事㗎。 上一集冇睇都要跟得翻， 係啊，上一集冇睇要跟得翻㗎嚇。咁佢好多嘢就會變咗係好過好白嘅嘢。 好啊，咁我哋而家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我哋繼續同 Susan 傾偈啊。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我哋继续翻翻嚟一劇之本啦。今日我哋嘅嘉宾咧就系陈淑妍 Susan 啦。嗱 ，Susan 啊，其实讲咗咁耐啦，好似我哋都未好知道啊，点解你会入行做编剧嘅当初？ 我入行做編劇一個誤會嚟嘅， 係五歲嗰年， 係咁啊，未至於，都唔係跟朋友去報名，係因為嗰陣時咧，我啱啱大學畢業，咁咧就我睇到一個廣告。嗰陣時我淨係知道我唔想打政府工，好悶啊！我唔想教書。嗰陣時其實因為我母校咧對我好好嘅，佢連嗰份約咧基本已經準備好嘅啦。 你翻嚟教啦咁。 咁我諗下，我要快啲揾一份工，快啲揾份工。咁其中一樣嘢，佢就請 program planning。咁你聽落去係咪都幾大咁樣？ 我細個嗰陣 時，即係你原來點樣做節目啊 ？TVB 嗰陣時好風光噶嘛，又教你點樣 program。咁我咪入去考試。咁點知考試嘅時候要講個笑話喎？啊！又要你即时讲个笑话，又跟住又留低你写一阵间嘢，咁都几得意啊！咁咪照做。咁再去 second year 嘅时候咧，净系 full day 要考试嘅，考咗一日。咁考完之后咧，就请咗我，跟住我先翻工。 但佢考嘅内容系咩啊？ 咪真系写剧本咯。 哦 ，OK。 咁我又觉得好似几得意咁样。咁啊，跟住翻工咧，就知道啊，原来呢份工咧搞错咗，可能我写错都唔定啊，因为佢其实叫做 creative trainee 先系。咁咧原来就系做 creative， 即入到去就系叫做 CT 仔咯。咁你就系、是、即系总之就系开始就系教你做编剧啊咁样。 即系一个意外嚟嘅，变咗系。 啊，系啊，其实都算系，因为我冇谂过我系要靠揸住支笔搵食嘅人嚟嘅，因为我中文程度又有限啦。咁又冇你谂过自己居然要靠写中文去维生嘅。咁但系亦都冇一份。工咧好得过咧，日日翻工玩嘅，因为嗰阵时就我谂同做演员一样啊。 系， 你日日翻去咧就净系吹水啫嘛，成班人你又细个，咁人哋又觉得你好得意啊，咁你大家坐埋见到啲哥哥姐姐啊，跟住见到好多人啊，突然间啊，点解每日就系讲下闲话啊，讲下笑啊， 吹下水，讲啲无谓嘢咁样。 系啊，咁啊叫啊倾完啦，我哋咁啊翻屋企写啦，咁啊有份跟住咧。跟住寫嘢又好喎、寫嘢就放假啦，即係唔使翻工啦。咁尤其是嗰陣時，我曾經做過一個sitcom 嗰陣時，啱啱入行 嘅 《城市故事》 哦。 嗰、那個講真題外話就係悲劇嚟嘅。我跟最出名嘅韋家輝先生咧，天才編劇家咧，佢做嘅時候咧，講真sitcom 唔係佢嘅強項咯。但我跟佢做sitcom，咁所以一樣咧係無啦啦嗰個家庭咧都係要互訴恩怨。咁但係佢個好好嘅地方咧就係佢咧係翻一個禮拜工，可能佢都唔中意啲，翻一個禮拜工就放一個禮拜。 係 咁咧就翻一個禮拜就度橋，佢就好密集嘅。即係度曬我哋咁多個編劇要寫嘅故事，咁你就自己做曬分場，個禮拜乜都搞掂曬㗎啦。下個禮拜喺度放假，自己寫稿，咁可能一個禮拜有時候咧就辛苦啲寫兩集，即係兩集半小時，有時就一個禮拜先寫一集半小時。哇！簡直就有咩公信得過人哋俾錢你，仲要唔使翻工， 好似唔使點做， 唔使點做。通常嗰陣時我就要係即係考少自己小聰明啦，就係、是。下个礼拜一交稿咁先算啦，咁咪玩足七日，就礼拜一个朝早翻工啦，就教个闹钟五点钟起身，因为多数十点钟先翻工， 好中学啊，佢都 系啊，读书一样，十点钟翻工，咁咧就五点钟开始写， 就寫。如果周尾嗰兩場寫唔到咧，就喺車度寫。因為嗰陣時唔係打字啊，我哋嗰個年代仲係寫字，咁最後尾就喺度寫埋，然後就趕得切翻去啱啱圖交劇本啦。咁你淨係覺得嗰陣時係頭嗰幾年係一個好愉快嘅經驗，咁做下咧就覺得編劇真係其實係一個好難得嘅工作。 當然都唔係人人做到啦呢件事。你真係即係就算你諗下，如果有個中學生佢真係要交功課，佢次次都係臨尾先做，但係佢係好成績嘅話，咁嗰個都一定係叻學生嚟嘅。所以Susan你都一定係好叻先。 嗰陣時係小聰明，同埋因為我哋電視浸大嘅，其實咧好多時候咧，因為睇得夠投入，即係我諗我由細到大，我媽咪好中意睇戲，因為好細個佢就係、是。做曬家務就帶我哋睇戲嘅，咁咧就睇電視又睇好多，因為我屬於我唔係屋企好有錢，但係我個環境係好早嘅時候就唔使喺隔離睇電視嗰啲人嚟嘅，即係好早就電視機就擺喺你面前嗰啲，咁變咗你 anytime 都喺度睇緊一啲嘢，咁變咗你好容易咧個 form 你自己入咗腦，咁我未必係睇嗰啲好 classic 好經典好學術性嗰啲電影像嘅嗰啲睇得多，唔睇得多，反而係睇得多即係粵語片啊。電視劇集咁所以變咗可能一入行嘅時候咧，你對嗰樣嘢本身好熟悉嘅，咁你淨係諗下，我睇過嗰啲，用嗰啲人哋係咁做 啦，覺得 係已經好似覺得好似唔係好難就做到出嚟啦。咁當然都要加埋少少，係你對嗰件事敏唔敏感咯。 咁而家真係咁多年啦，即係你有自己作為一個編劇，你覺得不論係你自己寫啊，或者周邊咧，你覺唔覺得有啲咩係個趨勢或者風格或者係？所謂啲觀眾嘅口味係有啲嘢改變咗，令到而家啲戲係唔同咗噶，真係好明顯。你覺得有冇啲咁嘢咧？ 因為睇得太多啦，即係橋段啊各方面咧冇乜新鮮感啊，咁啊需要一啲外來嘅刺激啊。外來嘅刺激係包括最即係以前嘅特技咯。咁而家 CG 都去到 3D 啊咁樣，即係你慢慢去到呢啲嘢，你都開始麻木， 唔覺得刺激咯， 唔刺激啦。因為最初嗰陣時你個陣好刺激 ，Spider-Man 啱啱開始啊，好似跟住個主角喺空中度飛啊，幾開心啊，好 有風啊！ 感覺上，但呢家你唔會覺得哦，都係咯 ，OK， 做得 稍微做得差啲，仲要話佢有冇搞錯啊？咁渣噶咁樣， 就係咁咯。所以嗰、那個，但係所以慢慢個趨勢，我諗會去翻一來咧就人嘅耐性亦都越嚟越少，因為片越嚟越多，咁所以你咪微電影啊，或者越嚟越睇短嘅片咯，可能要短嘅嘢，我哋就可能有心機；長嘅嘢咧就要你真係引到佢入局。然後你慢講嗰樣嘢，佢就唔搣唔甩嘅。我諗亦都相信有啲人咧，你一中意睇嗰個劇集，即係譬如可能 即係睇個開頭嗰幾集，中意咗之後就會追落去。佢如果冇嘢追，我就會停咯， 佢就追唔停咯。同埋佢哋嗰種追法唔學得我哋以前係，你而家係一日追曬30集噶嘛？我一日追曬，我有時候人哋話嗰套好睇，唔緊要，我晏啲先，遲啲我自己慢慢追翻，我唔使同你同步。有時只不過係大家互相交換，你睇咗嗰套未？你睇咗嗰套未啊？ 但因為剛才咁樣講，你會唔會覺得依家好多嘢係要諗咗啲好商業嘅因素先，要滿足嗰啲嘢先，要即係未必係可能你想寫嘅嘢，寫得幾好都好，我都要諗好咗大眾需要啲乜嘢先至可以落筆咯。即係嗰個困難好似喺呢度咯，依家。 如果你完全單係commercial 嘅話咧，即係跟住個市場走咧，亦都未必見得會成功嘅。因為我亦都見過一啲好比較真係藝術型嘅導演咧，佢真係醉心夢死都係想拍一個商業片嘅，但係永遠都唔會做得成嘅，因為個人嘅思想咧係根本唔明嗰啲樣嘢。即係你唔係王晶，你唔好以為王晶好容易做，係人都識度啦，傻噶。晶哥度嘅嘢係真係我自問就係真係你好多時係度唔到嘅，你做唔到嘅。咁你只可以憑住自己覺得點樣比較容易消化嘅嘢去做自己做嘅嘢。我成日都話俾人聽，你想做嘅嘢，你以為就做到嘅，一定要對自己老實先做得到嘅。因為你咁你先會做得好啊。即係你問係唔係要有啲商業嘅考慮，係會有咁諗法。但你做得幾多咧？到後來你寫寫下嘅時候咧，你自己底嗰陣咧，仍然都會走翻出嚟。 即係總會有啲嘢堅持住。 咁有啲人係真係叻嘅，可能同自己可以唔使自己交往都可以寫到一個好出色嘅商業嘅行為嘅嘢。咁但係唔同類型嘅編劇有唔同嘅做法咯，可能即係我啲只可以羨慕我就做唔識做嗰啲嘅。但你問我係咪去咗啲好深或者藝術成分好高嘅嘢，我又覺得我可能我都唔係好叻啊。即係你因為嗰樣嘢都包埋你自己個人嘅修養啊、深度啊，咁嘢唔係，亦都唔係話我要做。 我要攞奖，咁我要做这个样嘢出嚟攞奖，唔系嘅，亦都唔系咁样经营嘅、嗯。所以嗰样嘢唔系话你处心积虑要做商业或者处心积虑要做艺术，你就做得到。某个程度系你自己本身系咪写紧你自己忠于自己嘅嘢、嗯？我觉得嗰样嘢就会写得好。 翻翻转头讲，头先咪话有冇一啲嘢你开始想去写，亦都系好似系经历咗咁多嘢之后，有冇啲嘢系你自己好想去创作一个属于你自己嘅剧本啊？ 其实每一个创作咧，都入边都有啲自己嘅。有一段时间我系冇乜谂法噶，从来有啲人话你系咪个袋度袋咗几个剧本，你好想写噶？哇，冇，我啲职业编剧，人哋叫我做咩， 你做写咩咪写咩咯， 我都识写噶。咁但系你问近几年间，我就呢一两年间，我系由呢啲题材，可能做完 M Club 之后都有啲影响嘅。做完 M Club 之后咧，我开始会想做一啲同自己生经历有贴身啲嘅嘢，即系譬如 M Club 都虽然唔系 exactly 系我个年代嘅中学生，即系我大少少啊，但系嗰件事始终系大家都同埋嗰个时代系经历过嘅嘢，咁我又会觉得好似近来我哋越嚟越做嘅创作都脱节嘅，同生活脱节嘅，即系搵唔翻好好。貼近自己的東西，所以我會希望想寫一個關於回香港多一點的電視劇，其實某程度可能是香港的歷史的故事。 嗯 嗯，這個我想的，想做不到的，應該還有很大量的資料搜集、很多東西要做的，我覺得那件事是可能我想做的事，這個題材上面做不做到，懂不懂做都是另外一件事。 好啊，那我們又休息一陣，轉頭回來繼續聊天啊。 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游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我哋继续翻翻嚟一剧之本啦。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就系陈淑妍 Susan 啦。Susan 啊，我哋咧好多嘉宾都会带一个佢中意嘅剧本上嚟啦。咁你今日咧就带咗一个 秋天的童话。 系， 其实因为我入行冇几耐嘅时候咧，人哋唔知点解颁咗一个剧本俾我，我系真系见到人哋嘅影印本啊，系成个剧本喺我面前，所以我睇过好多次好多次，咁、所以我对呢个剧本比较熟啊。咁你问系咪我最中意嘅剧本咧？可能佢未必可以咁样讲、但系佢都系一个经香港 其中一个 classic， 系 所以我觉得所以可以讲下啦，同埋大家都熟啦。 但系咁有时你中意一个剧本，你系即系或者呢一个剧本啦，你会点样去睇一个剧本咧？ 首先佢commercially 好成功啊，商业上边好成功。咁、我觉得佢写人物系其实系几出色嘅、尤其写船头尺呢个角色。咁、因为我谂所有睇过嘅人，佢睇过一次，佢可能都会记得 嘅。系，好立体嘅角色，好鲜明。 你问Jennifer 嗰个角色，你问系咪咁立体咧？咁佢又未必冇咁，佢冇咁长嘅，佢冇船头尺个角色咁长嘅。 系， 咁即系，但系个古仔亦都俾人哋感觉真系好浪漫。 系，好有，好似好有情怀咁。 系， 阿初你有冇睇过？ 我当然有睇过啦，我细细个听过佢个名啦。 其实我真系咧，我成日听呢个名字，但我真系近期因为我知道要睇，所以我先第一次睇。 哦，你未睇过？ 我冇睇过以前。 哦，所以我同你最初同你讲， 系你讲完之后我就即刻睇啦。 你就话你嗰时唔敢话俾我听，你未睇过，我就话你个戏食 哦，秋天的童话我听过。 但系好老实对我嚟讲，我上一次睇可能都讲紧系十几年前啊，我印象模糊啊。我当然好记得嘅就系、到而家，就算我唔系再因为今次嘅节目，我再翻睇一次，都好记得茶煲啊、船头尺点解啊，船头尺度水啊嘛，即系佢嗰啲系好正嘅，嗰啲嘢当年系已经谂到呢啲嘢，系我觉得好正，到而家都记得。 我差唔多年纪 嘅，你出世嗰阵先做啊。 咁咪都系啦，巴闭啦，巴闭啦，系啊！ 你唔系咩？ 因为可能系因为我哋讲起嘅时候咧，因为 經典的對白，我覺得所有人都知道，我就想起一些比較舊的東西。是，但是其實事實上我現在跟一些、年輕的編劇呢，我講的東西他們說沒看過，其實我應該不覺得出奇的，但我仍然忍不住，你沒看過啊？但其實是合理的，對 吧？但是為什麼你會、今次會推展這個劇本呢？ 我覺得如果作為寫一個商業，因為、我都算是一個職業編劇、我覺得這個劇本它有一個卡式，如果很多時候香港如果選十大電影的時候，《秋天童話》都會 都應該會 都會喺度， 有可能 會 有可能 都是法國的代表作之一。我覺得呢、這個，因為我覺得最主要，我覺得拿出嚟講是大家很熟，容易講， 大家會認識呢個劇本咯，已經 係啊。 咁我初你看完之後，你又覺得呢個劇本點啊？ 喂，我直接入主題啦，唔好兜圈啦。咁啊，我覺得特別係我針對講一樣嘢，就係個結局位啊，就係臨尾咧，阿 Jennifer 就係應該就決定去佢嗰個僱主屋企度住。咁啊，點知佢個之前嗰個前度男友阿 Vincent 咧，就係話啊，咁我送你啦。咁其實係咁啫嘛。但係船頭 check 翻嚟見到佢，就以為佢哋兩個仲幫佢搬曬嘢，就搬去 Vincent 屋企咁啊嘛。到最後 Jennifer 就俾咗個地址佢，呢度係我，你得閒嚟探下我啦咁樣。咁然之後就有一場好長嘅，就係追逐啦，就係嗰個所謂嘅追逐，其實就係 Vincent 開住車，阿 Jennifer 就挨住喺個窗邊嗰度，然之後。就 船头车， 因为啱啱卖咗架车啊嘛，去买嗰条标带。但系到最后最诗情画意嘅，其实就系船头车啊，送咗条标带俾阿 Jennifer 就送咗只表俾阿船头车啊嘛。咁两个就攞住一个都系得物无所用嘅礼物，唔系一只表都仲用得嘅。其实到最后即系嗰件事个嗰个诗情画意喺嗰度啦。但系嚟到呢个位咧，就系、是。冇交代事件，亦都冇交代佢哋两个之后做啲乜嘢啊？点知下一场就系咩咧？我哋成日讲嘅 God from the Machine 就系佢哋咁啱撞到。虽然呢个 God from the Machine 都应该唔系偶然嘅，就系、是、因为系啊，佢哋亦都叫故地重游。呢个 Jennifer 就去翻嗰个沙滩，带住佢照顾嗰个 Anna 小妹妹，就去到话、哦、我有个朋友话会喺呢间餐厅嘅，叫 Sam Pan 啊咁啊。 系咪就系嗰间啊？ 就喺度开咗喺度咁样，然之后佢哋两个呢个重遇。当然佢哋呢个重遇唔系话代表佢哋两个就喺翻埋一齐，或者佢哋就拍拖，但系佢哋当今日的分别就是这样重遇翻，之后他们后事如何呢，我们现在就不知道。但是我自己看呢，我就很想知道，喂，他们那天那个这样的分开好像是某一个 conclusion， 就是他们两个没办法在那个位置开花结果。但是其实对于船头车，他做了这么多事，他认为这个 Jennifer 都真的喜欢自己，他卖了自己的车，卖了条标链之后竟然是冇咗下文，而佢哋系咁样重逢。我觉得嗰个位系有少少突然间吓、啊，竟然咁样完啦！我有少少唔满足嘅。 你系第一次睇嗰阵时已经有咁嘅感觉？ 啊，唔系，我系而家翻睇嘅时候，因为我亦都即系深刻亦 critical 啲咁睇啦。因为上一次睇真系有十几年啦，其实印象冇。 即系第一次睇嗰阵时，其实都 enjoy 嘅，你觉得系啊好睇啊咁。 咁多年都屈住， 又唔系噶。 当年 可能啦，可能你系都系喺戏院度睇，定话你唔系噶？你其实都系睇碟啦，因为都系年轻。 因为嗰套戏上嘅时候，我应该得几岁？正式喺戏院睇。 咁啊唔同啦，因为其实唔同嘅，但系所以证明咧，唔同嘅 generation 咧系真系感觉唔同嘅。我系行入戏院睇嘅。咁我喺戏院睇嘅时候，我系觉得好好睇嘅。嗰阵时睇嗰阵系好要好满足咁样离开嘅，咁样，因为嗰阵时系见到睇到发哥个魅力啦，睇到啊楚红个靓啦，咁即各方面嘅演员啊、景啊，对我哋嚟讲都系一啲新鲜感嚟嘅、因为嗰阵时好少有戏可以去唐人街拍，同埋拍到嗰个质感，即系你拍到嗰个真系唐咩单春盏字啊，嗰啲嘢好新鲜，我未听过啊，咁样，即系呢啲嘢其实系，所以电影有时候就系同嗰个年代都好、可能有直接嘅关系，个满足感程度可能都系因为年代唔同咧、所以每一个人感受都可能唔一样。咁但系所以我答翻你个问题，话最后尾嗰个我反而觉得好新鲜，我冇人谂过质疑过，因为我可能我睇嗰时已经完全照单全收，你突然间后边就话诶，点解佢嗰边冇啊？咁我谂如果再谂翻喺依家再去谂翻呢个故仔嘅时候咧，其实因为佢讲紧两个唔可能喺埋一齐嘅人，依家我纯粹系用以剧本论剧本嘅角度去答你嘅就系、是，你想象啦，如果嗰个角色唔系张俊发做，去到现实观众其实系唔会满足嘅，唔会满足一个去学戏嘅大学生系中意一个喺唐人街捧餐嘅企堂，仲要赌钱嘅，仲要系会讲粗口嘅，咁。你問再深啲咁去分析，嗰陣時失戀啊嘛，嗰陣時佢好脆弱啊嘛，其實邊個行埋嚟對我好啲嘅，我其實都會可能會中意佢噶，即係嗰樣嘢就如果你去到咧，佢一現實咗咧，即係如果你個後續話我對 Jennifer 付出咗咁多，我翻去之前想後，我係咪其實應該再追翻呢個女仔？或者 Jennifer 係咪應該去到 Long Island？ 見到即係再諗翻起啊，船頭尺係咪應該會翻去唐人街度揾翻佢啊？大家係咪傾偈啫嘛？幾唔容易啫，喺 New York 啫嘛，大家又唔係咩？但好可能你再做嘅咧，其實會去由一個 fantasy 變成一個實在嘅戲，就因為大家真係要諗啊。即係你可以想象兩個人，如果佢哋兩個真係 kiss。即系嘴嘅，真系会光柴烈火嘅，事后就大镬啦。 系， 即系你真系 点 算咧？我同点阿妈讲，我咗个企堂，跟住我带住阿 Jennifer 去唐人街度同人哋赌钱啊！我谂人哋都会话你傻噶咁样。其实根本嗰样嘢系沟通嗰样嘢咧，系好我哋睇电影嘅时候睇到好表象嘅。 系系冇错。 嗱呢、這个就正正系正话之前可能讲咧，电影同电视嘅分别。电影呢这样东西呢在这么短的篇幅你会觉得可能会很合理、如果做电视你试试想想我们可以看到个分别是你做电视呢你两个人照做、你那种那个现实不考虑呢就不可能的了你只可以做到除非你那时仍然是做到好像你的做法一样我仍然是做过前月那句的一去到现实的考虑他们两个未碰撞在一起或者只是刚刚在一起之后我就收笔就可以如果我唔收筆嘅話咧， 就 出事啦！ 即係個詩情畫意一定冇咁濃，唔可以做到咁濃添咯。 係啊係啊係啊，其實係即係因為佢嗰、那個佢會因為佢做細節好多，佢生活好多啊。你冇乜唔你嘅現實考慮咧，係不得不令你考慮。你都一定要你擺上台講、你可以擺上台講話佢哋點樣解決到就得嘅。即係如果你話擺上台之後話原來船頭尺，跟住咪洗心革面去讀書咯，佢又開始會好企理啊。咁然後佢係真係未，就算未必改造啊，係你會見到佢哋可能好多磨合，可能都未必唔得嘅。即係總有一樣嘢就係話，原來船頭尺事實上佢都喺個角色入邊賦予咗一啲唔真實嘅嘢㗎。即係如果你佢嗱一個老粗。但是温柔的你问他好像很粗枝大葉但其实很敏感、他會因为他这样才会看到個女仔的需要他其实所以跟现实之中如果你找 這种人其实未必没有的、有的但是、他也是真的比较 少有的品种他少有的品种或者他可能真的会承载了 Jennifer 这个角色是但是他们可以要面对的问题呢是肯定是很多很多咯而且所有观众的 fantasy时咧就会即刻唔见晒噶啦，跟住因为嗰啲好现实嘅考虑，然后觉得，然后 Jennifer 自己都会翻埋门谂，我点解会拣佢啊？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是一劇之本，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我自己的睇法咧，就唔系佢哋两个唔可以喺埋一齐，我会唔满足。呢、这个绝对唔系我嘅谂法嚟，反而系话而家如果系论剧本个推进咧，去到临尾佢哋两个角色。究竟佢嗰个位置有几决绝系，我应该都唔可以同佢喺埋一齐啦。因为喺嗰个 moment 之前啊，依然系船头尺卖咗架车，卖咗条标链，$800、啊。当时佢卖咗架车，虽然都系一架残车，佢仲要好多嘢同人哋个老板换，先肯换嗰条链俾佢。而嗰个佢有一个咁大嘅动力，翻到嚟佢遇到一件咁嘅事，佢点样去处理呢样嘢咧？嗱，都唔紧要，系因为佢哋两个角色，如果佢哋认为系两个都觉得冇可能噶啦嘅话咧，咁我反而觉得好啲。但系嗰一个位，其实佢哋两个，特别系船头尺，系觉得有可能咁件事，而嗰个位系突然间悬在半空，突然间悬而未决就跳咗去一个所谓嘅 conclusion， 就系、我唔可以同佢喺埋一齐噶。佢突然间有咁嘅决定，但系。佢竟然係做咩啊？佢走去真係開咗個 sandpan 出嚟，而嗰個位嗰個 bridge 咧，我覺得係仲有一啲嘢可以再交代得，唔應該話交代得好啲，起碼令到嗰個角色應該係要再 define 一啲啊。嗰個位而家可能係詩情畫意嘅，就係、 究竟之後會點呢？竟然就係船頭尺走去學好啲啲英文，真係開咗間餐廳，可能佢真係戒咗賭、戒咗酒、戒咗煙。但係而家就係嗰個位咧，我就係覺得，咦，我想知道佢兩個係點樣啊，而就跳咗去咯。 所以我唔知道可唔可以咁講，我有一個感覺咧，好似編劇喺嗰一刻佢選擇喺呢個時候突然之間完咗，係佢嘅情懷，或者係。即係我哋依家講嘅編劇啦，喺個戲度講可能係命運咯，要佢哋一定要完啦。咁之後佢哋之後再見翻，呢、這個可能係編劇嘅取向，就係佢詩情畫意嘅一個選擇。 佢名話俾你聽，《秋天的童話》童話啊，而家佢唔係真嘅。佢早已經話俾你聽，其實係講緊兩個好唔可能喺埋一齊嘅。其實我初睇嗰陣時候，可能我年紀比較即算係仲係年輕，我嗰陣時唔明點解佢哋唔可以喺埋一齊。我點解唔可以喺埋一齊？不是很相爱咩？周润发同朱可红好衬 啊，爱就得噶啦， 爱你得啦。我细个我真的觉得，点解大家会觉得佢系唔可能的？咁但系你而家你睇，你又知道，我而家正正正话都讲咗俾你听，系根本冇可能噶啦。因为你年纪有翻咁上下，你都知道现实嘅问题，你都知道，只不过系一啲有啲时候，我哋编剧喺嗰个故仔入边做一个爱情故事，佢俾咗赋予咗嗰啲角色好多。好多假象，某個程度包裝啊，有乜嘢？佢係真係一個 fantasy 嚟嘅，一個幻想嚟。咁所以嗰啲嘢唔係真嘅。咁佢嗰個結局咧，令到你點解會有一個完咗，仲有Sam Pan 嗰樣出嚟，可能都為咗滿足觀眾，令到安慰翻周潤即係石頭石嘅角色啊。即係其實佢最後尾佢都會出人頭地嘅。即係如果你問我再現實啲嘅做法，佢其實都係唔應該會變噶。即係再真實， 可能更衰添啊！ 我覺得係真係好難去變。係 啊，真係嗰個變化要好大嘅勤力，咁係另一個 story 啦，嗰另一個奮鬥故事嚟噶。咁另一個勵志嘅故仔嚟噶。咁但係嗰樣嘢就係當歲月過咗之後 ，Jennifer 亦都唔會再會覺得同一個咁嘅人喺埋，即係你都會覺得。如果你隔了很多年之後，你再見到他居然是可以變成做Sam Pan 的老闆，那你是不是突然間覺得是可能的，有些事 有個希望， 有個希望，如果他現在還是很 lonely 的時候，如果沒有人的時候，可能他真的會再回去想想，這個可能嫁得過。 我很想知道當年羅啟去寫這個劇本的時候，究竟他的心態是怎樣的呢？即我相信都講緊十几年前啦，系咪啊？ 27、28年前。 你谂下，廿几年前，罗启瑞都系后生嘅时候啊。咁究竟佢自己系点睇？系唔系已经系佢对爱情嗰个睇法都已经系咁咧？定还是系点咧？ 我以我所知我唔识罗先生嘅。咁但系我以我所知咧，就是、最主要系因为佢有个原型喺度。即系嗰个船头尺系根本系佢哋喺读书嘅时候喺唐人街认识嘅一个人嚟嘅，咁佢所以根本系一个真实人物，所以你见到点解特别你会觉得嗰件事好有趣？我哋睇嗰阵时年代睇翻有趣，我唔知道你即系你依家先睇音，系嗰个质感系好强嘅， 同埋 嗰个人 当年我谂 系啊系啊，因为佢讲嘅无论佢讲嘢啊，佢嗰啲语气其实系真系喺唐人街啲人系会咁样讲， 系 即系单春蛋，即系单春 蛋字。 但係咁嗰啲係原來咩嗰啲咩酒叫咩起鬧渣啊咩嗰個食鴨飯嗰啲啦，咁好多好多名詞好多用語咧，其實都係當時候真實嘅嘢嚟嘅，唔係即係唔係純粹編劇嘅創作， 係。 咁變咗嗰個人物本身就已經相當之有趣了。 我突然之間咁樣又諗翻起，即係基於一個真實人物去寫，你都試過啦，陶喆啦，是不是会特别有即是有一个蓝本在这里，会不会是特别细腻的这些东西？ 其实我就算写剧本当然有不同风格不同的东西，我自己都越来越倾向一些从一些真实的世界找到的材料回来做的东西，会那样东西是会立体很多，你会明白那样。所以我正话先接譬如之前讲的话，做编剧有个好处就会慢慢你跟自己接触得很多，你会了解人。为什么可以做神婆？就是因为很多时候呢你跟我聊天的时候我会默下你，为什么你讲这句对白， 为 什么你讲这些东西，我觉得如果你这样讲一定有背后有一些原因，所以才导致你这样东西，就等于你心理学一样。那你会慢慢个人物才会 真實，你知道佢會跟住下一步 make a decision， 唔係你今次去想去揸住把刀捅人，佢就可以即刻拎起把刀捅人嘅。 冇錯， 因為嗰個人係要必須要啊，係咪要去曾經受過嘅壓抑，佢嘅打擊有幾大，佢嘅反抗有幾大，佢先至拎起到啊？或者佢其實係一個天生冷血嘅人，所以佢係見到把刀佢就會捅嘅咧咁。咁你都要有一個樣嘢，你背後要默得到出嚟先得。你默唔到，你嗰個行為咧係接唔到嘅，觀眾係唔會投入到。點解觀眾會好自然投入一個角色咧？好多時候係因為你會覺得你喺生活上見過嘅，又或者甚至乎你未見過嘅，你都會覺得好合理嘅。一唔合理，觀眾耶有冇搞錯啊？都咁嘅， 點 會咁諗㗎？咁。亦都有啲人佢會一路鬧，點會咁諗㗎？但係佢又會話係啦，有啲人係真係咁㗎， 嗰啲人黐線㗎。 因為係有時候有啲人係咁㗎嘛，你會現實，因為你都睇一份報紙睇啦，發生嘅事，我哋照寫咧，就人哋話你作得咁勁，但你睇翻份報紙就話有咩可能？ 有乜理由因為咳唔到嗰個服務走去斬人㗎？係 啊係啊， 但 係 真實你比戲劇更加戲劇嘅。 係啊係啊，但係嗱你好，但係你如果你再問再諗下呢個劇本要揾要寫嘅時候，你寫唔寫到咧？你就會知道你點會點寫，你照不如會諗下佢打咗幾多次電話，佢得到嘅待遇係咩？嗰個 frustration 有幾大？嗱我唔好講佢係咪一個呢件事有冇病啊？冇病啊？點樣將一個人 drive？你都會由這個行為裡面你會默得到的，做編劇就是要需要做這件事，就不是說你只是純粹的效果，他那天拿起把刀他就做了。 根本我們全行都是在做這件事，就是我們經常性都是 study 一些很 extreme 的 situation， 但是那些人每一個都應該是活生生，這個才是我們的， 因為你活生生就所以做編劇的時候我們仍然是那句最重要是什麼人物，第二最重要是什麼人物，第三最重要的都是人物，好像很老土一樣重複就重複這樣。但是其實原來你有了人物之後很多東西都很實在地做出來，是是是，你說那些東西怎樣可以傳遞到給觀眾呢？就是如果你只是有一個浮光掠影的一個片面的一個人，你是做你不會感動到觀眾。 所以我們已經是很喜歡排戲，就是這件事可以不斷去你了解多一點那個角色，所謂是即是你 serve 多一點那個角色，你就覺得它很立體，跟著你就會開始慢慢，你不需要演，你就會慢慢知道我應該怎樣去講，已經知道了，因為你排戲的過程你 build up 了你的 character 了，已經可以，這件事很重要。 我想演員都是，其實就是演員同做編劇喺某嘅程度都幾相似。 你哋可能會感覺 black and white 啲咯，出咗嚟嗰件事就係寫咗出嚟個過程好靚，個過程好細密。但係我哋演員嗰樣嘢，可能未必真係寫咗出嚟，佢個角色應該係點樣，點樣成就依家？呢啲好多時係劇本已經俾咗啦嘛。我哋演員反而係點樣再去立體，再去豐富佢，令到呢一件事是很合情合理 serve 到劇本好， 是因為它變成血肉嘛，你們 好啦，我們今天時間差不多了，多謝 Susan 你 好，多謝 你跟我們聊天，就是，希望有機會再請你上來，因為好像未談完一樣，所以還有很多東西可以說， 當然也期待你的大作， 好啦，那我們下個禮拜再見，拜 拜。 一劇之本，編導馮傑，監製韋佩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